大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各位听众，在这个时间里播送电影《夕照街》的录音剪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编剧苏书阳，导演王好维，主要演员有迟志强、张国民、宋小英、陈立忠、于少康、陈佩斯、李丁、刘岩等。 夕照街，多好听的名儿，透着一股诗意。其实呢，它只是北京的一条不出名的小胡同，几户普普通通的人家论辈儿的住在这儿。他们中间有退休的裱糊匠，热心无私的郑大爷，有默默献身教育事业，现任各种主任中权力最小的那种中学班主任的王图和刘文夫妇，有诚实负责的放射科医生周艳艳，有好搞发明新式爆破法的推土机手吴海波，有可爱刚强和寡母相依为命的待业青年石头，有扑克迷老孙头和他那靠喂养鸽子倒卖赚钱的儿子小二子，当然也有处处想占人便宜、灵魂酸臭、外号叫万人嫌的科长李鹏飞。他们的生活里有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里有苦辣酸甜，正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才推动着夕照街不断的变化前进。一大早，郑大爷就起来扫胡同、收拾花池。上班从不早到一步的万人嫌李鹏飞，早点向来是在推车的当口吃，油饼纸呢随手一扔， 下来。哎呦，哎，哪打雷呢？捡起来，捡起来。小娜， 啊， 替爸把那张纸捡起来。哼，别让你郑爷背过气去。哎呦，值当的嘛。哎，我说你， 哎，郑爷爷，您就那， 没事儿，丫头，玩去吧。啊， 小娜不光专爱找石头玩，还总爱把好吃的省下来留给石头，这点意思谁还不明白吗？ 嘿嘿嘿，别鼓的了，吵得很。给， 去。 德行，巧克力。 来呀来，高高的了飞吧，谁家都有事。 多好的大晴天，蓝天下飞着白色的鸽群，一派和平景象，生活多美好啊。可惜二子喂养的这些鸽子是去倒卖的。 哎，二子，小祖宗，你又到这院来闹。 没事， 看踩他的顶棚摔喽。 好好好， 下来，小祖宗。 二子刚踩踏了郑大爷家的小厨房，推土机手吴海波屋里又发出了爆炸声。这声爆炸不是地雷， 也不是炸弹，是吴海波进行的小试验。这一炸不要紧，可把同院的燕燕姑娘吓坏了。 伤着没有？啊，你伤着没有？ 没有。谢谢。 海波不好意思地放开无意中抓住的燕燕的手。自己是离过婚的，人家姑娘是大学生，所以姑娘呢似乎有话，但她没说，也许没找着合适的时候。胡同不大，居民不少，居委会是少不了的机关，楚主任更是西兆街上少不了的领导人。 革命的居民们， 胡主任， 哎哎，咱们大家伙呀算知道中央啊给了咱们北京四项指示，要把首都建成干净美丽的模范城，咱们坚决执行八不养，那个鸡鸭鹅鸽猪羊狗兔算别养了。 哎，知道了。 来了你。 哎，赶紧的采取点措施处理了。小儿子， 嗯嗯， 过几天就差。 我正琢磨着加入杏根协会呢。 就凭你这鸽子，人家要吗？娘哎，你骗谁呀？哎，你猜坏了郑奶奶家里小厨房。还没跟我写检查呢。 好好好，就写就写。事儿， 主任，您不坐会儿了？ 您走啊。 走了。 李大叔。 哦， 我有点急事儿，您瞧时间来不及了，麻烦您回头帮我把鸽子收一下。 行了， 谢谢您了。哎，对了对了对了，采取点措施，别让我们老爷子给处理了，拜托了您的。 二子怕他爹老孙头，可就不怕万人嫌，就凭他委托的这人儿，也没眼力，怪不得石头不待见他了。 石头哥们儿，走嘿，瞧你儿去，叶塞尼亚。 嘿， 嘿，我说石头，你成天捡烂纸麦子了，也不嫌丢粪？ 丢什么粪？卖了烂纸，买收音机零件。自食其力， 嘿嘿，好，就你这个，你怎么跟人家想拿一块待？ 跟钱。 嗯， 我说，去不去啊？想拿一块去？ 去去去！ 哎， 你给我 腰腰。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 那 整个一个咸奶鱼味儿。哎，哎，拜拜吧您呐啊！ 天黑了好一阵了。石头妈吃过晚饭，心疼地看着儿子还在忙活。 别弄了，快吃吧。 嘿， 石头见桌上妈给自己留下的又是馒头和猪蹄儿，他站到了门口。 妈， 啊， 你总这样，你光吃窝头咸菜。 你二十大几的人，正需要营养。 我二十大几的人，一个蹦子儿不挣，老是手背朝下跟您要钱，我不吃。 哎，石头。 和石头家住一院的是在中学当班主任的王璞和刘文夫妇。自从石头爹被冤死之后，他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关怀照顾着这孤儿寡母。 哎，石头。 哦，王老师， 我来教他修理收音机。 那感情好，他不愿意这么吃闲饭、 哦、 想学点手艺、 哦、 好养活我、 哦、好好 好。坐在院门口凉快的石头正要回屋去，瞧见二子扛着辆坏了的自行车回家来了。 回来，让谁给划了？大头散了电影，嘿，我请小娜吃冰激凌。大头那孙子来了，他非说他要请。 我心说了，你他妈挤的谁呀、啊、你？没说两句呢，就说查了。 他呢？ 小娜，让他们给我走了。 在哪儿？ 老莫。哎，石头，哎，你别去啊！哎，石头，他们人多着呢。 石头来到老莫，果不其然，一群待业的哥们儿正哄小娜喝酒呢。石头上去就把小娜拉走了。 哎，怎么的意思？ 干嘛？一块喝两杯。 对呀，来来，走。 瞧不起我是吧？你过来，再来一声。够哥们儿，你把它喝了。 挑出来，哪张是你凭本事挣来的？ 哟呵，开心了您呐。 哼，我不愿像你们这么活着。喝吧，这不是酒，是你爹妈的血汗。 喝、 哦、 大头，叫他 这么 请 吧， 这么请 吧， 他这么请 哪儿去？ 放屁！谁愿意这么活着？谁是王八蛋？就你明白。 听大头这话的意思，这孩子兴许有救。本来嘛，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家，只要有活给他干，还怕他不肯使力气？问题是眼下这活得靠人操持啊。要说郑大爷不光热心，还特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豆腐脑，嘿，现而今卖那个也叫豆腐脑，丢人去吧。嘿，老豆腐啊，好不好？热热的盛上一碗啊，韭菜花、青椒糊、芝麻酱、酱豆腐汁一浇啊，好不好？ 感情 没了，吃不上了，这老豆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人呢有这手艺，他可就是不露。 谁呀、啊、 你呀、啊、老豆腐孙家是你不是？啊啊，你这整天打扑克画眼镜好吗？ 这橙子轮着我给人家画了，功夫见长。 哎，得，你这没什么光彩的。 二贼，那根旧带呢？ 哦， 整天长在房上。 哎，您不是崩在门上了吗？真是的。 您说动这帮孩子什么智？ 嘿，怎么着，你打算把你这家传的手艺带到火葬场去？ 嘿，您说这能怨我吗？我刚病休那橙子想摆个摊儿，就说我是资本主义，这资本主义的老豆腐您敢吃吗？ 现而今不同了，私人可以开业吗？ 二位，这票子虽好啊，批判起来可难受。什么啊，私人开业，那叫伏笔资本主义。 嘿， 不信您瞅着，早晚还得闹运动。您信吗？ 我说 啊， 您呢也运动运动去 啊。 哎，您可怎么哪儿的有你呢？我说啊，去！ 好，算我放屁。 啊、往日照万人嫌的脾气，他绝不会休战的。而今他是又琢磨上石头了。 石头，哎，李大叔，你进来吧， 你出来吧，我受不了你的臭脚丫子味儿。 李大叔，什么事儿？ 你昨晚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小子给我装的倒是挺云乎，你心里憋什么坏当我不知道？ 我憋什么坏？ 想占我的便宜？没门！ 哎，鹏飞，哎， 你别管王老师， 哎，别这有话， 但我看不出来呀、啊。你小子早就想勾搭我们小娜了。 哎， 垃圾堆里捡破烂的主、哎、想跟我攀亲戚。 哎，你赶紧 说。昨晚上怎么回事？ 哎，别介，别介， 他为什么一劲哭？ 你他妈要再冒坏，我到法院告你强奸少女。 我告诉你说， 哎，你还让他真的动手？ 我告诉你说， 这万人嫌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把人家石头的一片好心整个当成驴肝肺了。就这么胡搅蛮缠闹腾了一大通。 你有本事你再往这来吧， 老师， 你甭拦着我，刘老师，你要他妈不打你不是人生的，甭别拦着我。 这人还有套歪理儿呢，什么世上谁不说瞎话，会说的站在人上头，不会说的趴在人下边。哼，照他这么下去有他的苦果子吃。这天燕燕下班回来，走到胡同口他停住了，这是遇见谁了？ 你才回来 啊？你怎么在这儿？ 老姨的堂花开了，街坊们都在 啊。是吗？今天我们又推倒了一座破庙。 你累了吧？ 啊，不，你呢？ 什么？ 累吗？ 我一天到晚总是坐着。 你要多散散步，晒晒太阳。听说你们放射科大夫容易得放射病，不过你挺好，绝不会。你看我也不太懂这个。 我不在乎。你看，今儿晚上月亮真好。 可不， 石上海这会儿一定又凉快又幽静。 今天晚上不热，能睡个好觉。 明儿去。 燕燕的突然道别，分明是想说的话又遇上了障碍。唉，也怪海波太痴了，怎么就这么不理解姑娘的心呢？难道把自个儿的全部聪明才智都搁在搞试验上了？ 海波， 哎，郑大爷。 哎，等等，你等我出去，你再炸。 哎，这个不炸， 放下。 哎，您坐。 坐哪儿？我坐。衣裳 啊，那您坐床上。 哎呀，我算服了你了，我。整天这脸上挂着色儿，整个一个豆儿墩。好嘛，瞧瞧，什么也没志向，弄俩钱呢全听了响了，媳妇儿也离了，离就离吧，强凑合着也不行。哎，海波，昨晚燕燕跟你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他说月亮光挺好，湖边凉快什么的。 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我没吭声。 哎呦，傻小子，那是人家找你遛弯去，你给我倒碗水喝。 你 就跟他说嘛，你说我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至于吗？这闷的眼睛发蓝呢。 郑大爷，你。 我找你干什么来了？对了，你啊，给我写个成文给街道上，就说我带头要办个服务大联社。哎，咱们卖老豆腐、豆汁儿、咸菜，哎，外带呢裱字画、胡顶棚啊。 嚯，这业务还挺多。 嘿，服务大连社嘛。哎，怎么写不写 啊？写。 要说成文好写，可是照成文上写的去办就费大劲儿了。 回去吧，没有计划外的治标，还是剩一个好。 主任， 走吧。 就盖间塑料大棚要不了几个钱儿，咱这儿的待业青年呢就算都有了职业了，您呢 也少操点心。哎， 为人民服务嘛，我不怕操心。 嘿，好，就算您喜欢老那么操着心，可咱这小青年儿就活该老那么闲逛的这样。 你一本， 主任， 那给我一本。 您这人我知道，您呢是最能体贴国家困难了。哎， 别给我上庆期，这政策一会儿一变，你敢保险？ 嗨，这是集体经济，这您怕什么呢？ 主任，您给签个字。 咱们俩不一样，我大小是个主任，领着一帮子人呢。你看见别人上房，你也上。人家都下去了，你还站在房上。回头上级说不让上房，你说我是批你也不批。 嗯，得，您胜利。 先给我看一下。 别抢，别抢，您扭着看。 咱们这么着， 您扭着。 操持这件事呢，我全包了，您呢就给我们出俩钱儿，哎，我们再凑点。回头万一政策要是变了呢，您呢批我。您看这怎么样？ 就那么着吧。 哎，啊，那就这么着了，主任。 年轻的水灵，好的小河道，水梦更多。 大连社的棚子终于开工修建了，待业青年们大多数都被组织到了连社里。郑大爷是里里外外大事小事全管。 咱们笑话归笑话啊，有点正格子，把你那闲呆一会儿的长头发得绞了它啊，透着精神。 谢谢您嘞。 哎，好嘞。哎，我说 水来喽。 哎，谁要是给咱砸了牌子，我可饶不了他。 凉白开，谁喝谁倒。 喝水喝水喝水。 您老师请好吧。 我还给你们请了两位义务老师，哎，那就是王老师和刘老师啊，人家可是先进教师啊，那是刚入党的新党员。哎，咱们做买卖也得有文化嘛，对吧？要文明经商。哎， 文明吧。 哎，二子，哎，二子，二子呢？ 怎么让二子给溜了？嘿，别着急呀，有石头这个组长，二子在外头晃不了几天。就说石头对小娜吧，喜欢归喜欢，原则性还挺强的。 哪儿弄了这么套马戏团的衣裳？ 老杆，这是香港货，电机厂大徐的表弟送的，明儿个我们就瞧人家去，人家从香港来，你说我气不气？ 随便，别丢了魂儿就成。 呦呦呦，德行，你还吃醋啊？怎么说你喜欢我是不是？是不是？ 是个屁。哎，我说那联社你到底参加不参加？ 我不去伺候人。哎，石头哥，石头哥。 二位。 又上哥的事啊，别让人给你抄了啊。 抄了我认了，也比钱让你爸填不了强。好嘛，一块钱俩。 哎嘿，哎呦，哪儿买的这么一身黑？有难事儿的没有？哎， 怎么着？我说又让石头给撅了吧。我不是说你呢，贱， 滚。嗯，你懂个屁。 嘿， 我心里有数，他喜欢我。 哎呦呵，我说，我说，那我也喜欢你。 你呀，哪儿凉快哪儿歇会儿去。 我说，石头可是不够意思，成立大连社也不叫上我，不是瞧不起人吗？我心 得了吧啊，人家开会你去倒腾鸽子，怨得着谁呀？切。 哎呦呵，还没结婚呢，就这么护着他？ 你啊，叫你嘴欠、 哎！让你的， 告诉你大舅，喊了我。 别，拜拜吧您呐。 严峻的生活等待着某些人去适应，这对他们来说是沉重的。可从生活激流中飞起的小浪花，也使人感到幽默轻松。一向任劳任怨的忙着教学生的王普老师， 这天一大早慌慌忙忙地把自行车推出院子。 哎呦，哎，晚了晚了晚了晚了，哎呀妈呀，这回要迟到了，晚了要迟到。 你上哪儿去啊？ 今儿要迟到了。 哎，今儿是星期天 啊。哎，你这什么话说啊，真是 你呀、啊、 哎 王普老师现在光惦着给学生上课，等他家插队的那一儿一女回来，他就该为他们的住处发愁了。不过有像石头这个会在床上架屋的能人，恐怕也难不倒他。 哎，王老师，您躺下 啊， 躺好了，配合配合。 哎哎哎，哎哎哎呵，哎， 烫好了啊。 嗯。哎呦， 怎么样啊？ 好。哎，挺好的。挺稳当的。哎，石头，石头，哎，你 还有点晃 啊？ 给我俩钉子。 哦哦哦。 石头，来，歇会儿吧。 这又是多少日子了？燕燕要向海波说的那些话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这天他俩总算又碰在一块儿了。 不管我们怎么劝，那老头就是不走，伸着胳膊就是不让我们推倒他的旧屋子。太太的房子都爱到了这份上， 人们对跟自己关系深的东西总是很有感情的。也许咱们这个院儿有一天也会让你推倒。 真到那一天，我这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一块上学，真快，咱们都30多了。今天又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真逗，总有这样热心的人。介绍人催我明天下班，跟人家见个面。你的意见呢？借还是不借？ 我，你觉得可以，见见也行。哎，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瞧。今天晚上月亮挺好的是吧？什刹海的月亮一定也…… 你回去休息吧，明儿见。 又是一个突然的道别，这回海波总算是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可人家姑娘关了门，熄了灯，自己该怎么办呢？ 海波还没睡，累了一天了。 周奶奶， 你呀，搞对象也不能老这么低头转悠，你就白低踩出个坑来也转悠不上个媳妇儿。你得买点姑娘喜欢的什么东西给她送过去，记住，送去的时候就仿佛是顺带手，别正儿八经的，这不成了买卖了。 郑大爷呢？ 甭提他，怎么一提这事儿你就打岔？你呀， 唉，谈恋爱搞对象是俩人的事儿，郑奶奶在旁边干着急也帮不上多少忙，让他俩慢慢磨叽去吧，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像万人嫌这样牵着女儿小娜的鼻子走也要遭到众人非议的。 鹏飞，今儿休息啊？ 别提了，这不吗，打香港啊来了个朋友。 香港 啊，人家提着东西来瞧咱来了，咱能不回个礼儿吗？你说这钱不钱的吧，没东西好买呀、啊、这不还得请假耽误工作。 李大叔， 啊， 买点什么给人送去啊？ 买什么呀？ 嗨，人家香港什么没有啊，听说啊就缺北京的八宝菜、酱瓜、五香大哥的，这不闹几篓给他尝尝，这玩意儿还真贵，就这个小10块子。 李大叔啊， 哎， 您这礼不清了， 连千金都带去了。 放屁！ 你小子缺德吧，这辈子你找不着工作了。 哎，咱们现在有工作了，京香服务社后就开张，您不来碗豆汁儿，就着您那八宝菜酱锅还有那五香大哥的。 两位慢些。 好好好， 雷小姐到外面走一走好不好啊？ 嗯，去吧。 请。雷小姐共枪来此地吗？ 今儿这菜可真够丰富的，感情怎么着？老李，这酒您带着。 你这是干什么？你拿着。 得，我呀一眼就瞅出来了，陈先生是看上咱们家小娜了。香港的阔女婿啊，哪儿找去？ 他爸。 嗯， 这合适吗？ 我说你可真是个窝头脑袋。嗯，现如今呢有港澳关系吃香。 我是说咱们不了解人家。 我能看错了？挨个丝光眼 得了啊，几两猫尿就惯说胡话。 哟呵，没当上阔太太了脾气就先大了啊。啊，不说不说， 这是个人婚姻问题吗？不，郑大爷可把它看成是有关国体的大事儿。 哎呦，也不知是怎么了，多少年见不到的毛病，嘿，现在又回来了。 您说什么呢，老哥哥？ 嗯，可不呗，你没听老辈的人说吗？ 嗯， 大清朝啊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啊。 嗯， 对吧？ 就是 后来啊共产党把日本人呢美国人呢全都赶跑了。 喝绿豆汤喽。 嘿，歇会儿，喝绿豆汤。 哎呦，你辛苦喽。 哎，老师啊，咱们走到街上啊，这也像人了，对吧？ 感情， 你说现在怎么又有人怕起洋人来了呢？ 哎， 一说这个我就有气。哎，上面的， 哦， 来喝绿豆汤。 叫小心啊！ 哎嘿，香港啊，什么地儿？ 嗯， 殖民地。 就是。 哎，现在好，谁沾上香港，谁神气。 哎，好好好。 哎，你瞧彭飞那德行， 大了去了。 嗯，哎，我说 啊， 咱得定这么一条。 嗯。 叫这个童叟无欺，中外一律。 行， 嘿，您就是外国大使来了，您挨个排队，坐着硬板凳上吃咱这老豆腐，您瞧怎么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楚主任都一把年纪了，整天操心着居委会的大小事务，尤其对人，这最难调理的活物，一时没盯住，他就给你惹祸。 哎呀，小二子，谁让你去倒卖鸽子了？ 不是您非让我处理了？ 那也没叫你去投机倒把呀。你说说，一只鸽子你就卖10块钱，打算发洋财呀？亏啊。同志，你贵姓来着？ 免贵，姓王。 这亏了这位王同志讲政策，要搁在前几年，嘿，你呀，走吧， 啊， 回去给我写个检查。咱们教育不够，回头街道上一定加强管理。 好， 走吧。 结婚登记在哪？ 帽子。 走吧，还上愣着干么？哎， 不是，那他们那鸽子呢？ 按国营牌价处理。 你呀，抱着冤包跳井，生命不舍菜，回去再说。 再见，主任。 就是他，就是小子，走，偷我钱包。 麻烦您，别忘了晚上给鸽子喂点水。 别老叨咕你的鸽子了，还是想想你的错误，怎么着改过自新，永不再犯。 嗯， 听见了没有？ 二儿子被从派出所领回来了，也进了大连社。 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郑大爷又组织他们学习。 你们看这个字念什么呢？ 我说这字念葛，放葛的葛。 对 啊，是不是啊？ 对， 是少，是少。 叟就是老年男子的意思。 叟，我就是叟啊。 怎么样？ 比我还文盲吗？你 来吧，来吧， 好了好了，安静。你们服务公约上不是写着吗？要态度和蔼，童叟无欺。 现在待业青年里，就小娜一个还在外边。特别是自打他见了那个香港客以后，好像心都飞了。石头总不忍心看着他滑下去，见着他就劝： 放着国家正式工人不当，非要当这份没招没落伺候人的头， 我不能干那没情没义的事儿。 你是说我没情没义？哼，这可是你答应让我去的啊。你说话呀！ 一顿饭，几件衣裳，就卖给人家？ 你瞎说！我没有，我只说跟他认识认识，那是我爸顺口那么一说。 你爸，你爸，你自个儿都没主意呀？ 我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可咱们老跟这儿糗着，能有什么出息？凭什么咱们就不该幸福？哎，石头哥，我想好了，假装答应跟他结婚。你听清楚了，是假装，不是真的。跟他提条件，先让我到香港再说。那等到了那，还不有我？我就把你接出去，咱俩一块儿过，然后到日本，到美国，永远离开这穷地方，多好！ 滚！贱货，你还算中国人吗？你听着，心比金子贵，你要是把心卖了，我就给你吃了你。 石头怒斥完小娜，回到家里，见到的却是妈妈的笑脸。 明天就去厂子里报道，这回你爸爸能闭上眼了。怎么还生气？你不该那么骂小娜，你这不是把她朝外推吗？你得劝人呐，要想不穷不苦，就得自己动手啊。 你别老提她了。你 来试试，你爸爸厂子里大着呢，夏天厂子里冰棍儿汽水管够。哎，你可少喝，省得拉肚子。 妈，服务社刚成立，我不能拆大伙台，我不去工厂啊，也让那些没出息的人瞧瞧我们自个儿能干好，您说呢？ 当然，石头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儿子说的有道理，他是会想得通的。现在倒是海波想不通了，经过多少日日夜夜苦思冥想，决定拎着营养品主动找燕燕谈谈。谁想到燕燕这么冷淡。 你来干什么？ 燕燕，我给你要注意身体。 你这什么意思？ 我问了你们科的同志了，你的病我都知道了。燕燕，我喜欢你，我跟你好。 你这是可怜我，是施舍，我不要。 燕燕不仅没有接受海波的关心，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行装，准备随卫生大队下乡去。这次海波却先她一步等在了院子里。 燕燕，你这是躲我？ 这是工作，真的。 可你这身体，我是说真的，我也是真的。 想想，咱们都好好想想。 你拿上用吧。 海波塞给燕燕的是一面小镜子，燕燕刚要接，突然听到了喊声。 爸， 你怎么了？ 爸，你怎么了？ 爸， 你醒醒，醒醒！ 爸，你怎么了？ 王婆， 怎么了你？ 爸，醒醒，醒醒啊！燕燕， 爸， 你看他怎么了？快拿手电。 好，在这儿呢。 脑溢血，海波， 啊， 快去找车！ 怎么了？怎么了？哎呦，脑溢血啊！我去打电话，快找车，快找车！ 怎么了？ 我去推三轮车。 小镜子掉到了地上，摔破了。这时候谁还顾得上镜子，救人要紧。燕燕和人们一起把王老师送到医院，经过抢救，血压平稳了。他说该去赶火车了，海波替他拎着行李包一起上了公共汽车。 给我 什么？ 小镜子。 摔破了。 给我。 镜子摔破了，燕燕还要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海波是懂得的，他的心踏实了。 政委，哎，听说这房子就要拆了， 嗯，真要拆啊？ 老郑大哥， 哎， 主任， 肖二大， 主任， 上班了，这卫生搞得还不错呀。老郑大哥， 哎， 下了班了， 啊， 都别走， 彭林， 开个会， 什么事儿？ 到时候就知道了。 没什么军机大事吧？ 搬迁，咱们这料马上拆平了，盖楼 拆啊！ 你看，非让我说，这要引起什么思想混乱？ 嗨，没人为这合地地位。 嗯， 那瞧这意思，我们这服务社也得挪挪窝啊。 嗯， 您瞧，这可是刚红火起来， 是不是？ 嗯， 这思想问题就来了吧？回头开会说吧。石头哎， 怎么？ 我那电视机修好了不见？ 大妈，我正琢磨着给您改成12寸的呢。 嗯，那感情好。邓大哥， 哎， 您忙着。 啊，您走啊，主任。 啊， 哎。 这旧房说拆还没拆的功夫，小娜她爸给她拉的那门婚事可岔了。为了什么呢？二子那天碰见小娜来着。 小娜。怎么回事？快说，怎么个意思？你哑巴了？你快说呀！ 陈先生， 怎么茬？啊？ 想给我使坏？ 成了？ 没有。 还他妈先生呢？狗蛋！他住哪儿？ 二子找上大头，把情况一五一十说完，这伙子青年就上宾馆找那位狗蛋去了。 这儿，哪儿去？ 到几楼啊？ 啊，他说是6154是几楼啊？ 6楼。 哦，6楼。 走嘛爷，走嘛爷，哎，请坐啦，请坐啦。 你把他怎么样了？ 病狗啊！ 打什么岔？什么苹果呀？问你对小娜怎么来着？ 啊，李小姐，我们已经做朋友啦。 呸！做朋友就想干那事儿？ 我们就是握握手啦。 嗯？ 啊，那跟握手是一样的啦。 什么一样？ 放屁！你也算中国人？你不要以为口袋里有俩臭钱就随便侮辱你的同胞，你算什么玩意儿啊你？不错，是有些没羞没臊的姑娘，见钱眼开，忘了脸面，忘了人格。可你想拿同胞姐妹找乐子，就是侮辱你的祖国。 畜生， 你不配当中国人，混账东西。那么废话，走派出所去。你干什么？ 经过一场拳打脚踢，陈先生的底儿被弄得一清二楚，他的归宿也很明确，公安局。小娜回到家只有找他爸算账，浑身酸臭的万人嫌还执迷不悟呢。 小娜，小娜， 哎呀，小点声，别让人家听见。 别哭，别哭，别哭啊！不哭。 听着，咱们是假戏真做。 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 薅着脖领子跟他要钱呢， 这合适吗？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让他把你带到香港去啊！ 我不去，你想卖我呀？ 哎，小娜，小娜。瞧你这份出息，你爸爸我呀一辈子没有吃过亏，这回呀咱们算是把他咬上了。 你是李鹏飞吗？ 嗯。 指认不会，好，公安局走一趟吧。 我起小在北京长大，现在住在广州。今年三月份我偷了一个从香港回国旅游的华侨的身份证，此人叫陈天球。我就和表哥合计好了，冒充香港人。我们从广州又买了一些走私货到北京来倒卖。 啊，你蒙人呐，同志，这整个一骗子。 你坐回去，接着说。 我本来没敢说娶媳妇的事儿，是这位大叔自个儿提出来非要把闺女给我不可。他帮我打卖录音机也吃了丝。 哎，你怎么胡说八道你？哎， 你不是要跟我们一块到香港的吗？大叔， 谁是你大叔啊？我是他妈三孙子。 骂也没用，汲取这受骗上当的教训吧，别总看着港客那点物质眼馋，首要的还得分辨下社会的性质，怎么说也不能丢了自己的人格。转眼大半年过去了，西沼街的旧房要拆了，老邻旧舍们都要搬家了。石头忙里偷闲儿来到医院。 王老师。 哦，石头。 王老师，您好点了吗？ 好，好，谢谢。 王老师，您用吧，我自个儿装的。嗯。 王老师，您好，咱们那儿全搬家了，新楼漂亮着呢。 谢谢。 我给您造一圈。 谢谢。大头，小机灵，儿子。小娜呢？可不能扔下她不管啊。 谁走路还没有个闪失啊？嗯， 石头最终并没有扔下小娜，因为小娜清醒过来，又回到伙伴们中间了。老人们舍不得旧屋，常常伸着胳膊不让推倒它。而今海波怎么也来到这被拆的西照街了呢？他是来找他失去的什么，还是在等待他将要得到的什么？ 你回来了。 我刚回来，到这儿看看，明天这儿就不存在了。 你的东西给你搬过去了啊，这是你的房门钥匙。 谢谢。 我糊涂，我总想你上了大学，我当了工人，咱们只好分道扬镳了，攀高枝儿让你笑话。 所以你就随随便便的结了婚。 可我不能骗自己，我爱你，从小到现在。 晚了，我有病。 我知道，可我非跟你一块过不可。 哎呀，你也许我会变得很老，脱头发掉牙。 我不在乎。 也许我不会生育。 没关系。 给 海波从燕燕手里接过来的是新楼的房门钥匙。 这是你的。 什么？ 这是你的了。 燕燕和海波的内心虽然都很激动，可他们只会在空荡荡的破砖乱瓦中走着走着，这路走起来真够艰难的，但他俩决心一起走下去。 心里痛快了，身上的病算什么，会治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是的，一切都会好的。王老师的病好了，出院了，他们家搬进了宽敞的新居，今天还真的添置了一个新的写字台。 妈， 哎，写字台买回来了。 慢点。 买回来了，别碰着，慢点，小心点啊。 放这儿吧。 嗯，来，我擦。 同学们，今天我们进行新课，关于物体运动的规律。世界上一切物质都处在不停止的运动之中。 生活的主流永远属于那些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创造着、开拓着新生活的人们。如果忽视了那些个别旧习不改的分子，也不现实。 他爸，这合适吗？咱老赖在这儿不搬。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要是不给我3年的大单元，我就是不搬。 哎，他爸啊，他爸，他爸， 叫叫什么叫？ 万人嫌就是那个别分子。不过，当他吃够了苦果，他也会变的。我们允许他有个认识的过程。 杨子，把一件本钉子给我。 杨子，把那钩腿儿、钉子还给 我。先钩钉子。 哎， 好， 房门上的土。 好嘞，拿椅子，拿椅子。 哎，展铺给我，给这儿呢。 斜不斜啊？ 高点， 高点， 高一点。 好了吗？ 好嘞。 等 会儿啊，再来俩人， 确实 来。 好嘞， 咱俩走。 好嘞，来嘿。 二哥，这拉的货真不少 呀。 好 的，大头，咱俩上车卸货。 好嘞， 哎，咱们轻着点卸啊。 好嘞， 好嘞。 我说， 来， 过来人 啊！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